十七天，我开始收拾你的信件，贴上超自然的标签。我走到你的后巷，看着你没有灯光的窗，蒙上重重灰尘的门把和没有燎原的燎原板。不是说好不聚不散，怎么说了都不算。如果你已经不想再谈，也该留些话画上句点。爱情不是谁欠谁还，只是该说了就算。当然你也可以这样散，但是别让我在街上一个人站，多孤单。我走别让我在街上一个人站。